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63集。他想跟桑延谈恋爱。七，醒来后，温以凡往四周一看，发现自己又半夜梦游跑到桑延的房间内睡了。可能是因为最近没怎么睡觉，睡眠质量又差了起来，他有些头疼，往另一侧看了一眼，没有看到桑延的身影。温以凡松了口气，但也不知道这一次的情况跟上回是否一样，是他梦游的时候桑延还没有回来，还是他过了他房间睡，导致他半夜醒来只能忍气吞声地跑到客厅去睡。温以凡希望是前者，因为他真的一点都不想再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占桑延的便宜。他挠了挠头，起身下了床，轻手轻脚地往外走。刚出房间，就跟客厅沙发上的桑延撞上了视线。他正盖着一条小毯子，靠着抱枕，似乎也刚醒没多久，此时就直直地看着他，一声不吭。温以凡停下脚步，鸠占鹊巢的感受极为强烈，犹豫着他往桑延的方向走，问了一句， 我昨天梦游的时候你回来了吗？ 桑延嗯了一声。 所以你是半夜跑出来睡的？ 温以凡又问道。桑延打了个哈欠，又敷衍地嗯了一声。温以凡扯过一旁的外套套上，斟酌了好一会儿后，决定再跟他谈谈这个事儿。 要不这样吧，以后你睡前都锁门行吗？那我肯定没法进你房间了，这样也不会影响你的睡眠。 桑延不以为意。 你会撬锁？ 温以凡耐着性子说道。 我哪有那本事啊。 为了侵犯我，你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？ 桑延缓缓抬眼，散漫地说道。温以凡闭了闭眼，有点崩溃。 所以他梦游的时候真的想侵犯他吗？他真的做出过这样的举动吗？ 温以凡有点不能理解桑延了，如果真有这种事情，那他为什么还不锁门呢？一定要事情到最危急关头的时候他才知道长点教训吗？沉默两秒，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再度发生，电光石火间，温以凡想到了一个主意，面色诚恳。 如果我真侵犯了你，你就愿意锁门了吗？ 听到这话，桑延眉心一跳。下一刻，温以凡开始脱外套。 那来吧。 桑延一头雾水，满脸问号。外头天已经彻底亮了，但窗帘紧闭着，客厅内显得昏昏沉沉。临近12月，南吴的气温再度下降，昼夜温差更是大了。温以凡已经坐到桑延旁边的沙发上，他醒来还没有多久，只穿着薄薄的长袖长裤，脱下外套又觉得有些冷，他不自觉地哆嗦了一下。桑延脸上情绪渐收，没有多余的动作，朝他的方向靠近。温以凡将动作放缓，一边等着他阻止的言语，一边这么一点一点地挪过去。但直到离桑延仅剩半米远时，他依然一声不吭，只饶有兴趣地瞧他。 温一凡只好停下来，安静地等了一会儿，像看戏一样，桑延依然没有动。等不到阻拦，温一凡也没再靠过去，镇定自若地给自己一个台阶下。 这下你应该明白了，如果你不锁门的话，就大概会发生这么个情况。 桑延笑了，什么情况？距离拉得近，桑延的存在感浓厚而强烈。温以凡没了刚刚什么话都能往外扯的勇气，他抬头看了一下时间，扯开话题，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，该上班了。 桑延侧头懒洋洋地说道， 这不什么都没发生吗？ 啊？ 温以凡看他，桑延身上大半的毯子都滑落到地上，也没有半点去捡的意思。他的眉目嚣张，表情飞扬跋扈，看着天不怕地不怕，似是完全不把他的话放在眼中。温以凡没有跟他计较，弯下腰帮他把毯子捡了起来。他捏着毯子的一角，正想说话什么的时候，忽的感觉毯子的另一端被用力一扯。他还没松手，猝不及防，身子顺势被向前带，整个人半扑在桑延的身上，安全距离被打破。温以凡屏住呼吸，手下意识地撑着他身旁的软垫，但缓冲不及，他的鼻尖碰上桑延的下颌，轻轻蹭过。他下意识地仰头，疏忽间对上桑延漆黑的眼，他的呼吸连带着他整个人都是滚烫的。一时间温以凡忘了做出反应。桑延的目光沉沉，夹杂着暗慰，他的喉结轮廓深刻，很明显地滚动了一下，而后他的视线垂下，定在温以凡嘴唇的位置，定格两秒，又上拉。莫名其妙的，温以凡觉得有点口干。 怎么？这次敢了？ 桑延忽地出了声，声线带了一点沙哑。这话瞬间拉回温以凡的理智，他往后退，坐直了身子。七零八乱的时刻，他甚至也没有懂桑延这话是什么意思，胡乱地否认， 不敢。 桑延面不改色地抬眼，温以凡含糊地搪塞了一句， 下次吧。 借着时间不早了的原因，温以凡没有继续待在客厅，起身回了房间。他进到厕所里，往牙刷上挤了一点牙膏，动作又停下，缓缓平复着呼吸。他后知后觉地感到有些庆幸，幸好把持住了。在清醒的情况下，没名没分就对桑延做这种事儿，那也太不尊重他了。不过，桑延怎么突然扯毯子了？本来毯子快掉地上了，他都没管，但一看到他去碰他的毯子，就立刻有了动静。这是怕他不只要抢他的房间，连他仅有的一条毯子也要霸占吗？哇，他温以凡的形象都已经成这样了吗？温以凡分出精力，思考着桑延刚刚的话。他一边刷着牙，一边想着那话的意思。没过多久，他就想起了前段时间桑延的话。他说，你想侵犯我，敢就过来。温以凡神色僵住，脑子里同时浮现出桑延那张近在咫尺的脸。他把泡沫吐掉，漱了漱口，又回想起自己随便敷衍着回应桑延的话。唉，不过感觉也不差这句了。跟桑延住久了，温以凡都有一种被同化了的感觉。 把脸也洗干净后，他用毛巾把脸上的水擦干，非常不合时宜地冒出一个念头，也不知道之后有没有赶的机会。温以凡突然意识到自己这追人的道路有点歪了，光是做这种嘴上功夫似乎是没有任何用处的。温以凡觉得现在跟桑岩的相处状态就有点像，桑岩一直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牛的人物，但看到温以凡做出了比他更牛的行为，他便不甘示弱，自然而然地跟他抗衡起来。桑岩这人绝不会吃亏，也不怕被恐吓，活得格外自我。再这么发展下去，他们会不会真成仇人了？回到单位，温以凡坐到位置上，翻了翻桌上的资料。隔壁的苏田习惯性地过来跟他八卦，又询问了一下他的进度。温以凡想了想，说道：我打算加快速度了。这些天听到的一直都是还在努力当中，此时终于换了一句话，苏婷听着还有一种很欣慰的感觉。哟，怎么加快啊？我准备约他吃饭，虽然不知道他会不会同意，不过在那之前我还得做一件事儿。说着说着，温以凡转了话锋。什么？提升自己。温以凡认真地说道。苏田没有听清。啊？想追人的话，不能只把精力放在对方身上，还得努力地提升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更好。琢磨了这么多天，温以凡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。苏田沉默了一会儿，觉得这话确实挺有道理的。所以你现在打算？我想多做点新闻，努力在3年之内拿到台里的十佳记者称号。温以凡眼尾稍扬，认认真真地说道。3年？苏田重复了他说的时间。你确定3年后对方还没找对象吗？苏田提醒。温以凡转头低声解释，这两件事情我是同时进行的呀。啊？我希望让他觉得我是个很努力的人。温以凡思考了一下，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就算现在不够好，也会通过努力慢慢地变得更好的。再三挑选后，温以凡在12月初定下了约桑岩外出吃饭的时间。他希望自己是时间充裕的那方，所以就定在了他的休息日。那天是周五，因为是工作日，所以桑岩还得上班。也不清楚桑岩会不会加班，温以凡思来想去，还是打算提前跟他约好。要是他说他没空的话，他还能斟酌着赶时间。温以凡出了房间，此时桑岩刚洗完澡，正坐在沙发上玩手机。温以凡慢吞吞地坐到另一侧的沙发上，假装自己是出来喝水的。他往杯里倒着水，顺带偷偷地往桑岩的方向看了一眼，恰好被他抓到了。温以凡轻抿了一下唇，注意到他屏幕上的游戏界面，扯了个话题。我最近也在玩这个游戏。哦？什么时候？桑岩看他。温以凡跟他尬聊。就最近啊，还挺好玩的。闻言，桑岩朝他抬了抬手机，闲闲地说道。那，来一局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